刚刚呢，我们听过了就是一个小时的 chill out 这样的一种迟放的爵士音乐之后，来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声音的声。而刚刚我们第二小时的开场呢，可以说让我们可以彻彻底底的去感受一下被音乐的一种浸润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周日的下午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伴随各位朋友们的行车啊，进行一种状态的寻找。那么刚刚的音乐来自于白俄罗斯的一位 DJ Aston 带给我们的节奏颇具魅力的一首歌曲，叫做 Fools。 那这样的一首歌可以说是开口碎，而且呢旋律节奏通通非常的好记忆，赶紧不 get 一下吗？了解一下啊。来继续关心下面的好歌曲呢。目前来讲的世界杯还在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很多人也依然非常热爱着世界杯这样的一种节奏，无论呢是在看球同时还是在谈论这个比赛的时候，都会用一些相关的歌曲进行搭配。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放送这样的一首抖音目前的神曲，而且呢也是更多人们非常喜爱选择的一首世界杯的伴随曲目，来自于 Jason Derulo 带给我们的 Colors， 这也是2018年的世界杯当中的官方曲目之一。来一起感受一下 Jason Derulo 他的嗓音是怎么够有音乐的质感和自带的金属香边哦。 Oh what a feelingLook what we've overcome. Oh, I'm gonna wave away my flag and count all the reasons we are the champions. There ain't no turning, turning back. Saying, oh, oh, oh, can't you taste the feeling, feeling? Saying, oh, oh, oh, we all together singing. Look how far we come.Ready to people, a new day has just begun, and I wear my colors on my back. Yeah, we created equal, one race and that's human. Can't wait till they all see that. Saying, oh, oh, oh, can't you taste the feeling, feeling? Saying, oh, oh, oh, we all together singing. Look how far we come now. Getting lost late at night, I'm just

If things go wrong, it's just incidental. My bad, never got the memo. That you never have fun while you're in the limo. Yeah, you wanna ride in the six. You wanna dine in the six. And when I lean for the kiss, you said I'll probably send you some pics. And I'm like, hell no, been waiting too long. Hell no, I want that cruel love. Hell no, been waiting too long. Hell no, I want that cruel love. Body of mine, losing all my innocence. Yeah, body of mine, counting all my innocence. Yeah, body of mine, losing all my innocence. Yeah, body of mine.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装了家，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详见店内活动。 避暑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Listening to Razorman's 节奏驾到。 刚刚这一首歌叫做 My Way， 来自于英国的组合 One Beat 联手 Noah Cyrus 带给我们的歌曲了。而刚刚呢，我们还听到另外一首 I'll Remember This， 来自于 Matthew Parker featuring Chris Holland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那其中呢有两句歌词让我们能够细细的品味一下，叫做你爱的都视如珍宝，爱你的都视如草芥，你是近处的灯火呀，也是遥远的星河。这到底怎样的一种小纠结啊？歌词里面还是挺美的，但是需要有故事让我们去慢慢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当事人啊，Chris Holland 以及 Matthew Parker 他们到底是怎么能够把这样一首歌两个人一起诠释完成的。来继续关注下面的好歌曲，来听听看来自于欧美的一个全新女歌手 Navi，他呢和 Plastic 一起来去合作的作品，也是有非常高产量的一位作者了，也是一位值得无限循环的女歌手。来听他的好歌，叫做 City Lights， 城市之光。

据介绍，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还将展开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广大市民可以在北京电台、北京图书大厦、韩芬楼书店、北京广播大厦内的诵读小站现场诵读环保作品，分享喜爱的环保诗歌散文。为了纪念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逝世一周年，张忠培先生考古学术之路理论研讨暨遗著首发式近日在故宫博物院举办。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活动中透露，到2025年，故宫院藏186万多件文物的展陈比例有望达到前所未有的30%，而目前的展陈比例仅有2%左右。进入到7月份，首都机场迎来了暑运高峰。根据统计，暑运期间首都机场的出行高峰将集中在7月11号到8月24号。暑期首都机场的热点航线主要集中在西北方向，青海宁夏是暑假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传统避暑目的地海拉尔依旧火爆。为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各航空公司取消了东北地区的部分航班，加密了海拉尔、银川、青海等地的航线。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Think I drank too much again. Looks like fun, but it's pretend. Why do I try to fit in when I just wanna go home? And I know this isn't like me. I just want people to like me. Got my glass up in the air, and I act like I don't care. And I take some, but I shouldn't. And I say things that I wouldn't. And I'm just part of the crowd, but I feel better now. So keep on playing that song that I don't like. I just wanna feel no more for the night. Keep on kissing that guy, that's not my type. I just wanna feel no more for the night. I should go, it's getting late, but I'ma keep on dancing till I feel okay. So keep on playing that. I just want people to like me. Got my glass up in the air, and I act like I don't care. And I take some, but I shouldn't. And I say things that I wouldn't. And I'm just part of the crowd, but I feel better now. So keep on playing that song that I don't like. I just wanna feel no more for the night. Keep on kissing that. 这样的一首歌，让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啊。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于 Sasha Sloan 带给我们的 Normal。这样的一位 Sasha Sloan 呢，他当时呢也是因为跟这个 Kygo 来去合作过一首歌叫做 Small Town 而闻名到现在，也是一个美国比较新进的创作型的女歌手了。而下面一首歌，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那种能够让我们去在夜空当中听着这样的一首歌，好像能够看到极光的一种生活状态，一种仰望星空的这种视觉体验。来听一个来自于 Several featuring Emily 带给我们的 Stargazing。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You're saying it's hopeless that I should hopeless. Heaven can help us, well maybe she might. You say it's beyond us, what is beyond us? Let's see and decide. We've been meteoric even before this. Burns half as long when it's twice as bright.So if it's beyond us, then it's beyond us. Let's see and decide. And I will still be here, stargazing. I'll still look up, look up, look up for love.Trying to save us, you don't wanna save us. You blame human nature and say it's unkind. Let's make up our own minds, we got our hopeless. Let's see and decide. And I will still be here, stargazing. I'll still look up, look up, look up for love. 7.4. Here comes the beats. I know they say if you play with fire, you're only gonna get yourself burned. But I like how it feels when it's close to me. I guess I'll never learn. As the midnight sky falls down around me, I'll make diamonds from. Here comes the beats。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刚刚一首歌是 On My Way， 来自于 Tap Talk 带给我们的能量音乐哈，能量单曲，让我们是突然间发现这个周末当中我们的感觉好像是喝了100罐红牛一样哈。话说呢，在13:44的时候已经快要到了今天我们节目第二小时最后的时间了，再来跟各位朋友们说一下这样一首充满能量的好歌曲，能够让我们很多人在路上啊充满了动力，那是否也能够打动你呢？那么我觉得下面的时间应该戴上耳机去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了，包括有来自于 Too Many Left Hands 带给我们的 Made For It， 以及来自于 Julie C 带给我们的 Tomorrow。 那么当然了，想查询今天的歌单马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708就可以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记住公众号的名称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啊，不要加错了。另外也欢迎您能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我，然后跟我们进行这个在网上面的实时沟通互动交流，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来听歌曲 Made For It and Tomorrow。 To get through, but I could hear the beeping when I called ya. What's up with that? What's up with that? Let's get a little more honest. Don't wanna focus on you. You stopped before we even got started. 'Cause you're the rain on the waves, always pulling the brakes, babe. What's up with that? What's up with that? You've been holding the nades, smashing hearts in your way, babe. What's up?

驾到。 The Good Vibrations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is, coming for Temple. Suspenseman 节奏驾到。

Wasn't it just yesterday we cried, thinking that all was lost inside, trying to hold on to a crumbling dream that died right before our eyes. 分，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先生，声音的声。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听到的音乐跟刚刚一小时又是不一样的感觉了，所以说我们这四个小时的节目呢会分配出来各种各样不同的听感，我们把节奏时而快时而慢，时而欢快时而能够淡淡的忧伤。那耳边的作品来自于 DJ724 带给我们的 Only Chill Out。 那这回我们的 Chill Out 跟之前我们的第一小时里面听的感觉不太一样了，而是那种一开口嗓音可以能够浸透我们整个心灵的一种男生的声音，来自于 Talisha featuring Jonathan 带给我们的 A New Dream， 以及来自于 Going Deeper featuring Postal Mavis 带给我们的 Shelter。 I have never found these ways. Maybe I had said something that was wrong. Can I make it better with the answer on? Maybe I had said something that was cannot be. Was I there? The song reason in the end. I still want to drown whenever you leave. Please teach me gently the how to breathe. And I'll close those shouts like never before, so you can feel the way I feel it too. And I'll send through my chest to beg at you, so you can see the way I feel it too. Maybe I had said something that was wrong. Can I make it better? We still have so long. Maybe I had said something that was wrong. Can I make it better?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Smell in space, breathing light, I'm passing through the days. And I have to move down and round. To run away, I'm sliding under, turning into gray, and I cannot hear that sound. I cannot feel the air that is made of metal. If I had the chance to fly away from here, I would. I know that one of them is true. It is cold under the glass of winter. Shadows are surrounding me, I'm sure. Catch me and feel free. Catch me and feel free. Promise me, don't you want to dream of me? Catch me. Yeah.

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 Hannah Fenson 以及来自于 Dennis Schneider 带给我们的作品 The New Day， 全新的一天。那在今天这样的一种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来自于 DJ 724 他的混音作品的一种连盘Dance Mixtape， 不只是能够让我们听到 House 音乐，听到那些个在夜场当中比较躁动的声音，更加有另外的一种选择，我们完全可以用这样的一种 Chill Out 的东西去让我们的心可以平静一下，适合听着这样的音乐来一杯咖啡，再配上一点点的什么小茶点的话，过一个有意义的下午茶的时间再合适不过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想查询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708，就可以马上获得到我们本周节目两天内容的所有的音乐列表。然后我们会听到另外一些音乐内容，包括 Closer， 这不是 Chainsmokers 版本，而是来自于 Eric Lumiere 还有 Roman Masek 他们的版本Closer， 以及一会儿还要能够听到来自于 Brian Melton featuring Nature 带给我们的 Legendary， 还要像是 Sweet In Your Hands 等等能够打动我们的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加入我们的线上的互动交流空间。There's still a hole inside of my heart.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书讯。波兰作家福瓦迪斯瓦夫·莱蒙特的力作长篇小说《福地》中文版再版新书近日面世。1924年凭借着《福地》《农民》等文学作品，57岁的福瓦迪斯瓦夫·莱蒙特一举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自此之后，他的声名伴随着他的文学成就更加远播世界。《福地》问世距今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他在中国文学界的影响力不容忽视。鲁迅、茅盾等对这本书的作者推崇有加。万卷出版公司近日出版了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欧亨利被称作是短篇小说之王，他笔下的那些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尾，常常给读者突如其来的冲击。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把类似的情节处理称作欧亨利式结尾。欧亨利的故事往往令人啼笑皆非，在残酷当中寻找幽默。他的笔下有流浪汉、警察、绑匪、银行职员、售货员等等，每一篇故事都精彩绝伦。他的作品也被称为美国生活的百科全书。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近日出版，作者的足迹遍及8个省市，采访了70多位老人，用20多万字的篇幅描述了当下社会各种各样的老人问题。这部作品充满了大爱，有优美从容的文字，有对老人境遇的深刻同情和体谅，旨在唤起社会的警觉和良知。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纳，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8:38了，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听到这样的一种 chill out 风格的电子音乐与舞曲的混音，其实听上去真的很舒服。我们的网友们也在说了一些相关的互动内容，那当然点名也现在就正式开始，而今天点到的第一个名字就应该是名字里有 SMH 这三个字母的你了。他说呢，今天安静的音乐很好听，让我想起了异地的他啊，这个异地恋真的是很辛苦，在这里可以来祝福你们一下，能够有非常好的结果。那么下面再来继续点名，欢迎网友海哥、亮马、小猪、西蒙的猫、魏田写 Emotionia、小吃货，还有风继续吹、老傅同学、张丽娜、金子，还有哎呀，还有我们的网友，虽然说没有写微信的名字，但是他头像是一个兔子。还有呢，我们要欢迎一下另外一篇的朋友了，要翻篇了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 P， 还有贺武、风天，以及小西西、王凯、孙志杰、555、Lily， 还有 I M 凯凯等等等等。今天没有时间点到所有的人了，但是我们还要提醒朋友们一下，这个我们的今天的晚上应该说是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大战啊！朋友们在把酒言欢同时，在看着直播同时，我相信球队激战正酣，那么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因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在这里要温馨的提醒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一下了。另外呢，从明天开始要新一轮的我们的这个出行的机动车尾号轮换，朋友们也不妨去到时候关注一下自己的出行计划，千万不要因为一点小的疏忽而违法啊，违而违章之类的。好了，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来自于制作人 724 他的 Only Chill Out 这样的一个连盘的 mixtape。 刚刚我们听过了 In Your Hands 之后，我们再来分享来自于 Chase 带给我们的 When the Sun Goes Down。